据南朝鲜媒体报道，南朝鲜各阶层人民4月26号在庆尚北道兴州郡草田面小城里展开抗议斗争，表示谴责美帝侵略军趁深夜把萨德投入到部署地点。居民和原佛教教徒坚持拼命抵抗，要制止装备运抵，但由于警察的镇压而未能实现目的。他们为此感到激愤，在当地举行记者会，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实施暴力，袭击般的投入萨德装备。另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这天南朝鲜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和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美帝侵略军投入萨德装备。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还报道说，南朝鲜的原佛教守护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4月27号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前宣布要投入无限期绝食静坐斗争，反对部署萨德，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还有南朝鲜的同胞报也在这天发表一篇社论，表示非难美帝侵略军投入萨德装备。